我却还没答应我自己，却又如何真的不爱你。 不知道你最初知道林峰这个人，给他贴的标签是演员还是歌手？林峰在举手投足间都透着些许贵气，可能是和他出生的家庭有关。外界用他的身家炒作过几次，对此林峰也表示十分的无奈。林峰的父亲是厦门地产富商，被誉为是厦门李嘉诚，身价过十亿。但是林峰进入娱乐圈是因为自己的喜好，并且他为自己的事业付出了努力。他现在的成绩无关父亲，无关出身，是他自己努力得来的。林峰唱了这么多首歌当中，我每次到 KTV 必唱的是这一首，和你一起来听。 明天过后，来挥一挥手，天高地厚，就似各自畅游，忘记玩偶，忘不了荡过千秋，纵使双手多么紧扣，亦要走。从此以后，谁也不回头，一早已透，汗水切勿倒流。没有忘不了路过沙丘，爱到枯干都找不到绿洲，你在我记忆旅行，每步也惊心，跟你踏过许多足印，舍不得转身，你赠我太多见闻，拿不走的疑问，多努力放低偏不会忘记，苦恋纪念品，纯属过路风筝，不懂爱别人。满地沉重的传奇，沙粒极重，任它浸没眼泪，忘记道理，忘不了亦会别离，在你掌心之中刻上自己，在我记忆旅行，每步也惊心，跟你踏过许多足印，舍不得转身，你赠我太多见闻，拿不走的结吻，多努力放低偏不会忘记，苦恋纪念品，昨日今天不必要疑问，你在我记忆旅行，每步也惊心，跟你踏过许多足印，舍不得转身，你赠我太多见闻，拿不走的疑问，多努力放低偏不会忘记，苦恋纪念品。 过路风筝，不懂爱别人，宁愿以后只可分享半的吻。 这期节目和你一起来盘点的是娱乐圈当中含着金汤匙出生的标准富二代。接下来要说的是陈慧琳。陈慧琳的父亲经营香港多家珠宝店，在香港是较有名气的富豪。因为父亲是做珠宝生意的，所以陈慧琳在出席各种场合的时候都能够拥有属于自己的闪亮配饰。由于有家庭的支撑，陈慧琳进入娱乐圈也没有太大压力。不过长相比较好的他还是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赢得了粉丝的一致好评。他也是出了名的零绯闻艺人。 多盼梦境能够忘开一年，别再出现有你的画面，让夜里充满伤心的气味，让世事总相偎，你的容颜难掩念。乱了心扉，乱了世界，白天梦回夜不睡，心在反复纠结，毫不疲倦，不曾埋怨。愿你体会，一一体会，多少心碎多少醉，是泪或是笑颜，全是为你真情绝对，不曾改变。 萧亚轩的妈妈曾经成立属于自己的公司。2010年的时候，萧亚轩的妈妈不幸逝世，留下了10亿资产给萧亚轩。萧亚轩之前在进入娱乐圈的时候，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在摸爬滚打当中，他不断的进步，收获了属于自己的粉丝。很难看出最初如此艰难的他，居然是身价10亿的富二代。萧亚轩的例子可能在告诉我们，不管你出身是贫穷还是富有，都需要为自己的人生努力，不是吗？ 明知道爱情并不牢靠，但是我还是拼命往里跳。明知道再走可能是煎熬，但是我还是相信只是煎熬。朋友都劝我不要不要，不要拿自己的幸福开玩笑，但是做人已经那么累，假惺惺的想要他，在爱里连真心都不能给，这才真正的可笑。爱得太真，太容易让自己牺牲，太容易让自己沉沦，太容易不顾一切满是伤痕。我太笨，明知道你是错的，明知道这不是缘分，但是我还奋不顾身。相信只是煎熬，朋友都劝我不要不要，不要拿自己的幸福开玩笑，但是做人已经那么累，假惺惺的想要他，在爱里连真心都不能给，这才真

伴着冬雪和寒风，啪就绽开了，然后那种细细的小种子呢就洒落在雪里，浸透在滩涂里，这样呢就等待着第二年生根发芽。 那这个剪蓬草它生长的环境怎么样呢？ 这个剪蓬草它对自己的生长条件是要求是极其苛刻的，海水的盐分呢在10%左右的时候呢，它经过这个海水的荡涤呢它才可以变红。那么它对这个土壤的要求条件呢也是非常苛刻的，所以说是呢在我们那里呢就总结出来这个剪蓬草啊有三大成因。一个是呢剪蓬草是大自然孕育的一道奇观，它是纯自然的景观，是人力不可抗拒的，无论它长得茂密也好还是稀疏也罢，都是人力所不能抗拒的。剪蓬草它的生长呢也是随着年份和气候环境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的，例如滩涂增高也可能会造成这种剪蓬草死亡萧条或者是稀疏这样的一个原因，也比如呢天气炎热干旱都会呢使剪蓬草呢它的生长呢发生变化。 剪蓬草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 就有很多听众朋友们会问剪蓬草啊红海滩呢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这个确切的时间呢是无法考证的。有学者称呢说是有了地球的时候呢，有了海的时候呢就有了红海滩，人们为了温饱而奔波的时候呢就叫它红草滩。事实上在这个盘锦的历史上呢，在没有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以及没有红海滩景区的时候呢，确实有大片的剪蓬草的存在。那个时候呢60年代的时候呢用它来充饥，后来呢又用它来养猪作为饲料。盘锦的红海滩它是活动着的，它始终呢是追赶着海浪的足迹向海里一步一步的延伸的。这一点呢我们在前几期的节目里呢也跟大家做过介绍，盘锦的红海滩的滩涂呢它是由辽河从上游带来大量的泥沙在这里沉积而成，在我们盘锦呢大家也称它为宝泥滩。而在这个宝泥滩上呢就生长着这样的剪蓬草，因为这个宝泥滩当中含的各种成分适合这个剪蓬草的生长，所以呢就有这种剪蓬草的出现。 心灵和身体总要有一个在路上，追随红海滩也就追随了生机与希望。 听众朋友们，闻名遐迩的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一年四季都有震撼人心的奇景，下游剪蓬披红铺满滩涂，遥望芦苇碧海蓝天，丹顶鹤展翅顶红携万羽随鸟翱翔蓝天，秋游火红滩涂遥相呼应围海碧涛，金色稻浪招手白色随鸟画中长，蓝色海洋亲吻黑色滩涂，东有芦花银光闪闪，尾叶金光灿灿，海面荷叶冰花映白云，春有亿万年海上鹰排恭迎候鸟回归遮天蔽日，百万亩芦苇绿芽初上，期待滩涂孕育红色剪蓬。这就是红海滩一年四季的美景。 闲暇之余，不妨到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赏大自然景观，共度美好时光。今天969旅行者，我是乔伊。 不可取代的声音标志，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 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 城市风雨放肆 我听。 这期节目和您一起来盘点的是娱乐圈当中含着金汤匙出生的标准富二代。接下来这一位是刘亦菲。刘亦菲的生父是一名大学教授，之后她的妈妈改嫁，继父是中国白富榜第27名的北京通产投资集团董事长。刘亦菲自身非常的努力，从国内电视剧到好莱坞影片， 刘亦菲都付出了很多心思去演绎自己的角色，出演花木兰也引起了一番轰动。接下来和你一起听刘亦菲和杨洋演唱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多坎坷，